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奇情悬疑多人有声剧《半妖司藤》，作者尾鱼，由墨叶神隐领衔演播，第98集《天定殊途》。秦放的喉结滚了一下，垂在腿侧的双手不受控制的轻颤，明明想说什么，脑子里却是一片空白。司藤接下来的话飘飘的，那么清晰，却又那么远。 我和白鹰谁也不是真正的司藤，我们都只是那个叫司藤的妖怪的一半。 也许每个人心中都会有个矛盾的小人，向东又想向西，抓起又想放下，左拥又想右抱，因为做不到，因为世间从来就没有所谓不负如来不负卿的双全法，所以要克制收敛欲望，内外煎熬，而后迈出艰难的一步。在这一点上，也许妖真的是要更低的。针锋相对到走投无路时，没什么顿悟取舍，只是简单粗暴的悍然分体。1910年经变，为秋山马首是瞻20余年，到邵衍宽教他读书识字初开混沌，再到一路东逃遍阅典籍，及至后来的百乐门舞池重逢，如梦似幻，乍醒还迷，内心天人交战，从无休止。这种挣扎在邵衍宽戏园求婚的那一夜达到了极致。那时候他住在霞飞路上法兰西大饭店的套房，依稀记得事情发生时他正在对镜卸妆。西式的化妆台雕花繁复，线条流畅典雅的，像欧洲乡村的田园女郎。镜子边缘镌刻着秀气的洋文，镜面映出的却是中式美人，手边一块素白绢帕，裹着玫瑰香脂。是怕尖刺扎了美人手，还是怕泄了包藏的祸心呢？他抽出绢帕，放在嘴唇中央轻抿，又随手弃在一边。无意间再看，印下的那枚胭脂唇印像是突然化作上下吸动的一张嘴，绢面上诡异的凸起耳眼唇鼻，细碎的絮语声像是虫子从天花板门缝窗下如如不断地爬进来，喋喋不休地劝他： 嫁给邵衍宽吧，不要再做妖怪了。妖怪有什么好？被道门追杀，被众人嫌恶，活到千年万年，不如一世红尘，及时行乐。老话里都说，只羡鸳鸯不羡仙。 陡然抬头，镜面里又是另一个愤怒的自己。 人和妖本就天定殊途，妖怪就是妖怪，学什么谈情说爱？再说了，邵衍宽这个人究竟怎么样？倾城现形那一次，你看得还不够清楚吗？几句甜言蜜语，就让你迷了星星，昏了头。 脑子里轰然作响，似乎下一刻就要炸掉。狂躁之下，他抓起那块绢帕，用力的撕扯，一时扯之不动，又随手抓起水杯砸向镜面。而就是在那个时候，眼前陡然一黑，一明一暗，只是片刻之间，他的手臂微微颤抖，双手扶住化妆台的边缘，剧烈喘息，忽然发觉有些不对。 就在自己身旁，还有另一个喘息声。这陡然间的发现让他心如擂鼓，僵了许久之后，缓缓转头，而与此同时，身旁的那个女人也慢慢地侧过了脸来，一样的穿着、妆容、发髻，甚至嘴唇上因为抹拭绢帕而部分脱落的胭脂都如出一辙。同样的眼眸，映出的是同样的面貌。原来，后来那个女人改了个名字，叫白英。原来如此，怪不得自己总觉得，司藤提起当年那段往事时，语气、视角和感情都会让人觉得莫名混乱。自己先前还猜测过，司藤是不是有个双胞胎姐妹，倒是有些差之毫厘，谬以千里了。双胞胎勉强说得上，但是真的是情侣姐妹吗？严福瑞在外头砰砰拍门，语气还挺彬彬有礼的。 司藤小姐，司藤小姐，我能进来吗？ 司藤示意秦放过去开门。门开的时候，严福瑞右手还保持着下一拍的动作，左手拎着一袋土豆奶干，这是刚刚在门外捡的，正好也饿了，当地人的干粮什么时候啃都正好。他探头朝屋里看了看，手指着院子的方向道， 刚刚那个女的啊，司藤小姐，就是你昨天晚上聊天的那个女的，到山下叫了两个人过来，用代价把你打的那个男人抬走了，说是要送到医院去呢。 送医院？秦放有些意外，贾桂枝会这么好心救着周万东吗？不过他已经不关心这个问题了。司藤显然也一样，淡淡的嗯了一声，一副有事起奏，没事滚远的架势。严福瑞吞吞吐吐的， 司藤小姐，我在外面待的也怪冷的，我能不能进来啊？ 等了半天没等到回音，严福瑞也是脸皮厚，全当是默认，赶紧关上门，走到昨晚的铺位边上坐下，捏了块土豆，正要送到嘴里开吃，见秦放看的，又殷勤地递向他的方向， 要么你也来一块。 秦放没有胃口，他看司藤，低声问了句， 继续来呢，怎么样了？ 司藤心里轻轻叹了一口气，当时自己和白英目光相触的刹那，他的脑子里一片空白，紧接着他明白过来，这就是传说中的半妖显像。这不是秋山教他的，这是他和妖有了接触之后一点一滴了解到的。身为妖，这是与生俱来的畏惧，血管里天生带出的忌惮，用人类的话来说，更像是妖的绝症。半妖显像，是指妖的个体一分为二，每个半妖的妖力都会急速衰减，在某种程度上，妖更趋向于动物社会，崇尚弱肉强食，以力制衡，没有妖力或者妖力平庸，意味着很多可怕的事情，比如食物链的最下层被掠夺或者被轻易诛杀。其次，寿命会和人一样只有区区几十年，容貌也会逐渐老朽，对人来说几十年已经是漫长的一辈子，但是对于妖，几十年算什么呢？山川河流石块藤木，哪一样不比人的寿命长？几十年修炼都成不了什么气候，只剩几十年的寿命跟马上就死有什么区别呢？ 这不是绝症又是什么？幸好生命总有出路，就好像一种剧毒总会有对应的解药，所谓的无药可救只不过因为尚未找到而已。任何分歧在死亡面前会变得不值一提。出于对半妖显象的畏惧，半体会迅速摒除矛盾，重新合体，如同把顽症扼杀在萌芽初期。但是非常罕见的，如果依然不能达成一致，那就只能两相对决，武力毁灭一己的一方，收回妖骨，重新为妖。这也并不困难，因为分体时没有绝对的等同和势均力敌，看似都只是一半，一定会有一方更强一些。只是武力解决过程中妖力必然大打折扣，绝非首选。司藤的声音很平静。 那个时候情势本来就危险，一旦被秋山截住，后果不堪设想，如果再分体简直是自寻死路。我愿意做出让步跟白鹰和谈，谁知道。 他冷笑两声接着道， 哼，谁知道跟他怎么都说不通。他觉得邵衍宽明知他是妖还向他求婚，是因为爱他爱到无法自拔，更加印证了这是个值得托付终身的好男人。他还劝我做藤妖做足一千年又有什么意思，不如跟相爱的人逍遥一世来得快活。 严福瑞如听天方夜谭，嘴里叼着的半截奶干都忘了嚼了。 可是我不相信邵衍宽，倾城现形之后我并不记恨他，但对他从来也没有幻想。和白鹰分体之后，去除了对他的情感迷恋，就越发觉得邵衍宽这个人可疑。所谓的百乐门偶遇，起初还觉得是缘分，这个时候开始怀疑会不会是刻意安排，所以我暂时放弃说服白鹰，暗中跟查邵衍宽。查了一段日子之后，终于让我看到有一天晚上他和秋山见面。 本节播讲完毕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我们下节再见。